Joey 你好 ，Miranda 你好啊。 嗱，今晚嚟呢个嘉宾咧，你见到佢咧，一定好似小朋友一样啦。 佢啊，唔单止活泼啦，开朗啦，同埋咧，我谂咧，大家咧一见到佢样咧，一定认得佢嘅。 同埋咧，嗱，好多时我啲朋友嚟到呢个节目咧，都话啊 ，Joey 你把声好听，哇，今日唔使你啦。 佢就犀利啦。 系啦，个嘉宾咧就肯定咧，念你好多啦。我哋听下佢系边个先啊。 今晚嘅嘉宾系著名嘅配音员兼资深嘅配音导师龙天生先生。龙 Sir 咧喺70年代加入 TVB， 系第六期嘅艺员训练班嘅毕业生。佢从事演艺配音嘅工作咧已经接近40年啦。龙 Sir 咧唔单止为本地制作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咧，例如《雪山飞狐》同埋《老夫子》等旁白，同埋咧做导演嘅配音。佢仲为多套嘅荷里活巨片，包括《小熊维尼》《狮子王》同埋《哈利波特》等等咧，亲自担任配音嘅工作。过去10年咧，龙 Sir 咧开办培训嘅课程，积极咧培育本地嘅配音人才。 龙 Sir， 喂，两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Miranda， 真系。 哇，龙 Sir， 欢迎晒你。 喂，多谢你。 龙 Sir， 你好啊。 多谢。哇， 你真系一出声之系先声夺人、啊。 梗系唔系啦，我哋嗰啲纯粹靠把声揾食，我哋睇环境噶嘛。哇，我把声靓个 Jero， 哇，好秀美啊，Miranda 好匀噶，所以咪喂点啊，两位主持人咁样咯，你仲匀过你。 你真系好叻咯，龙 Sir。 嗱，你梗系叻啦。嗱，你叫 Jero 试下学你咁啊，一定唔得。 嗱，如果我有机会跟阿龙 Sir 学习咧，或者佢会 train 到我咧，都拍住佢少少噶。 得唔得咧？有冇前途啊？佢 惊压伤自己把声啫，呢个石声之人啊！ 因为你哋如果系要唔同嘅声出嚟嘅时候咧，你就系要压住自己嘅。 冇错，系要喺唔同嘅发声位嘅，因为我哋、我哋配音员得个把声咋嘛。 系。 系咪先？系经过声带出嚟噶嘛？咁我哋有成千成万个角色要配，咁我要喺唔同嘅发声位度去将啲声推出嚟，变成唔同嘅声咯。 嗯， 呢个系好基本噶啦。 嗱，但系头先我听阿 Jero 介绍你嘅时候咧，你本来系艺员训练班嘅，咁、你明明系出嚟做艺员嘅，咁点解你又会走咗去唔同嘅范畴咧？ 呢样嘢我谂都谂唔到。我就因为喺读书阵好中意做话剧。本来好怕丑，男校见到你哋女士，我即刻耳仔红。但系咧学校就将我编咗一对叫做 drama 话剧，冇得拣噶， 我编你哋噶，唔系自己唔系自己选嘅。 每个学生 咁，点解老师会觉得你适合做呢个话剧咧？ 可能暗地里得罪咗老师啩，我唔知啊，都唔系啊，可能系 睇到你有潜质， 佢觉得你有潜质喎，真系。 佢知我弱点，知道我怕丑，唔敢去同人沟通。 哦，所以呢个俾个机会你， 冇错啦， 等你可以将你个弱点变成强项。 咁先知，哎呀，原来有你唔行第一步，你唔知跟住点。当我上咗台，原来咁好玩噶噃。我有个魔性。 系咩？你第一次上台你都唔惊啊？ 惊吓，惊还惊，惊得嚟过瘾 吓。 好玩啊！ 咁我想问下你啦，你点样可以克服你自己嘅惊，然后跟住进入一个过瘾嘅过程呢？ 我就好过你，因为我戴眼镜， 除咗眼镜， 除眼镜咁望佢蒙查查都唔知话， 哇！你真系特登，你真系特登除眼镜噶嗰阵时， 嗰阵时系噶，呢个绝对我都要揾方法噶嘛。学你话斋，点样令到自己唔惊咧？ 系 加埋个角色系做我做一个学生，好腾鸡嘅个学生啊！咁本来我屋企练呢啲对白就好顺嘅，一上到台就震晒，咁就啱啦。天帮我，系咪先？即系有时啱啱先夹埋个角色咯。同埋因为我嗰阵时嗰、那个编剧兼导演咧系我个师弟，叫做高志森。读书嗰阵已经佢咁癫噶啦，佢 喺龙上，我就要话俾你听咧，我哋缤纷旅程咧喺我之前嗰位主持人咧。就是高志森导演啦，系啊，大家个缘分就系咁样。 哦，好巧，好巧，好巧。 佢嗰阵时同佢拍档嘅系咪？ 哦， 有有 我冇同佢拍过档、 哦，但 系咧 佢， 因为嗰阵时咧佢做开呢个节目嘅主持嘅，咁、但系因为佢有一年咧，我听闻咧佢要去北京咧工作，咁、所以咧因为要去北上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工作咧就揾一个替工，咁、当时咧就揾咗我嚟做啦，咁做下做下咧，我同 Miranda 就合作咗7年啦，而家。 哇，哦。真系个缘好得意啊！ 系啦，原来佢就系你个同学仔嚟嘅。 系啊，师弟嚟噶，我哋啲师兄跟咗师弟咗去。 系咯，咁你系师兄喎，你跟个师弟。 即係叫做 學無前後， 冇錯冇錯，學無前後，邊個叻就跟嗰個啦。 咁佢又識得俾依個角色你咯？ 佢叻噶，佢好叻噶，佢都話佢自己第一個編劇嘅戲，就叫《炎黃蝶》，就係我哋喺嗰個舞台度做嗰個戲， 就是你學 校做的時候那個 第一個戲， 哦，是他編埋出來的， 他編導啊，編導演啊， 那時你幾多年班啊？ 我那時候 Form 4 咯， 哇，已經有這樣的天分， 他 有的，他有 的， 你也是啊？ 我沒有，我是事後才剪什麼， 但是你第一次演出都成功了， 不是啊，跟著因為有機緣，我有個導師叫劉永強，他是我 TVB 的師兄，他又很熱愛話劇，他的朋友叫黃百明黄老板呢，他就又是发烧友来的，他有个劇团，他要做话劇，他不够人的嘛，他开训练班，在北角大会堂开，我就日头落了堂，那时候都未有地铁， 要搭隧道巴士， 觀塘是的， 哇， 要过去， 是的，隧道都未有， 跟他学了一年，学话劇，就是咁， 哇！咁你都好發燒啊！即係咁年青嗰陣時咧，你直情咧要咁樣咧，即係過海咧去學話劇，仲學咗一年。 有噶，真係有嗰種熱誠喺度噶。 嗱，咁所以你係應該要多謝咩？多謝你老師啦。 啱， 係咪啊？因為係佢發掘你出嚟，即係知道你個弱項喺度，亦都覺得啊，可能你有乜潛質，俾你去等你將你個弱項變成咧，唔好係弱項啦。 因為嗱，講翻起我間學校咧，佢一樣嘢非常好，佢一間教會學校。嗰陣時我去讀 Form 1嗰陣咧，佢啱開新校啊。咁原來佢哋已經定咗個方針，我哋收嘅學生係草根嘅，觀塘區嘅。佢一定會幫我哋去接觸唔同嘅嘢，所以先至每個學生一定要學一樣嘢。 好難得啊！佢哋好有心添啊，即係俾個機會你哋咧去接觸一啲你平時咧可能喺你嗰個成長環境嗰度咧冇機會接觸嘅東西咁。 絕對影響咗我一生， 變咗你嘅事業。 冇錯，從興趣變咗事業，我好感恩。 係啊，嗱，龍 Sir， 你就頭先係讚啊高導演啊，同埋阿黃百明先生啦。喂，但係咧今日嘅節目主角係你啊，所以咧我哋要讚下你先。我咧就細個咧就睇你做戲啦。咁但係頭先 Miranda 就好好奇，點解你做咗戲之後咧會轉咗去做配音演員咧？ 因為我哋喺訓練班裏邊咧，乜嘢都要學嘅。咁其中有一科咧叫做配音。裏邊嘅老師咧就亦都係嘉禾電影公司好多大部分電影都是他做領班，即是配音導演。同時他又是 TVB 的配音組經理。那就揀出咯。你都要找人的嘛。那就出了我和阿燦、廖偉雄同期的嘛。那就日頭拍 TVB。夜晚暗地裏。除了在港台做 part time 播音員之外，再走埋去嘉禾配。 喂，咁你当时啲收入应该比你啲师兄弟咧就稳定啲喎， 绝对吓，绝对嗰阵时第一张约800蚊，包十个 take 吓， 即系一 take 叫半小时啦，包我哋十 take， 半小时就800好多，即系 OK 啦， 系啦，都算好多噶啦，嗰时系。 喂，但系嗰阵时我出去做杂声啊， 吓， 一晚一早 吓， 一早嘅意思，譬如日早就系朝九晚六， 系 夜早晚七。至到半夜三点， 哦，咁都几辛苦噶。 通常我哋咧， 点？ 通常我哋都系日头拍嘢，夜晚度时间出去配音。 吓， 一早400蚊啊！ 哇，咁又真系 半个月啦，仲要好旺喎，嗰阵时几旺啊！哇，佢哋电影嘅当红嗰啲啊，系发大达嘅。不过佢哋而家同我讲翻，先生，钱也好啦，不过。用健康碗， 因为成日都要夜晚工作， 日夜，因为佢哋唔停啊，日头做完，夜晚又去咗， 系啊，冇乜时间休息， 瞓两个钟又再嚟过，系啊。 但系我嗰阵好在咧，都仲系即系嗰啲 你后生啲， 后生搏到啦，瞓两粒钟，我任何地方都随时瞓到嘅，咁回气快啦。咁然后跟住做咗十年，攞完金牌，攞咗金牌之后，某日我谂，哇，诶咁样啊！点解我而家接咗啲戏，我冇咗嗰种兴奋啊？戏系多咗嘅喎，比我出嚟梗系多好多啦。揦埋四五页纸一睇，又系嗰啲嘢。 个角色开始 定咗型，都系嗰啲嘢， 系。 咁唔掂嘅，除非我真系谂住就咁一世啦。 咁嗰阵时我都系廿零岁，未有女朋友，又冇楼， 你仲细过阿奈而家呢个年纪。 系啦，咁我谂唔得。虽然我如果系一路落去咧，我相信我有信心，六十零岁 TVB 都唔会炒我嘅。我平啊嘛，平靓正，任你出，去边揾啊？不过我冇瘾咯，所以有机缘可以转电影幕后，跳。钱少咗半，辛苦多咗倍，但个过程我学咗好多嘢，我由一个服侍人人服侍人嘅人变做我去服侍人嘅人。阿姐，听日八点钟通告，我六点半会打俾你阿姐吓。阿姐起身啦，食咩早餐？系嚟嚟喺楼下吓。 你真系好服侍周到喎。 梗要，喂！我喺边个位置就做嗰样嘢啊嘛，其实冇嘢，我尊重我个，我 冇错冇错， 呢、這个呢、這个系做嘢做 职业 态度， 系， 咁啊过程里边梗系辛苦啦，但系好多嘢我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咯。虽然我一直都系演员，演员有乜嘢啫？两位主持人嚟咗，喂，我嚟到，喂，嗨，我系天生啊，讲讲讲完，拜拜，走咗去。事前你做咗几多功夫啊？睇到噶，攞晒我啲料喺度。是不是先？ 是啊，是啊，是啊。 看看我到了场未？行过 toilet，Jerry 问我使唔使去 toilet 先啊，天生。 咁梗系啦。 一样咯， 系 完全一样嘅啫。咁咪我嗰阵时希望喺幕后挞翻着我幕前嘅火，因为点知一挞，原来幕后仲好玩。专心幕后。 同埋你幕后咧最难得咧，龙 Sir 就系咧嗰个角色嗰种扮演咧，你嗰、那个。种类多了很多， 会，因为我了解埋成部嘅节奏，连剪片 成个过程， 编导演我都落足啊，变咗咪睇嘅角度唔同晒咯。以前净系得一个演员角度啫嘛，转喺角色，你识飞咪又系咁 ，OK 唔系，调翻转我多啲角度睇，我可以转编剧，甚至乎可以转导演，但因为我自己知自己事。我的创作力不够，所以我定了个位置就说，如果幕后发展我会做监制、策划、执行上我绝对很强， 这个就是你的强项。 但 你啱喎，即系我系啦，我觉得咧，你最难得咧就系咧，你揾到自己嗰个目标同埋个定位，然后你咧就好努力咁样咧，就跟住呢个方向咧就走落去啦， 尽力而为啦。 我哋今日继续同龙天生先生缤纷旅程。 龙 Sir， 龙 Sir， 系 阿龙 Sir， 你真系好嘢！你啱啱用一啖水，我哋一介绍你，你即刻已经咧个 timing 准晒，饮到即刻讲到 啊！真系 嗱，龙 Sir， 我哋头先咧第一节咧就讲到你点样由呢个演员咧就转为呢个幕后嘅工作啦，专注咧就喺配音嗰度啦，咁做咗好多不同种类嘅电视剧同埋电影嘅配音啦。但系龙 Sir， 我觉得你最劲咧，就系咧你竟然咧为咗你嘅配音工作咧，五十几岁咧翻翻去大学嗰度咧读翻个大学学位呢样嘢，我觉得真系劲。 都唔系劲嘅，要多谢我个仔， 系佢鼓励你， 唔系，系因为我仔咧就嗰阵时啱啱系 form six， 咁佢其实。读书 OK 的，他有少聪明。 哦，他说要跟你一起入大学。 No， 又不是、 No。 他跟住嚟就即系总之他每一次考试，他不用好像我以前我系死读书，我话明死读书。 吓， 佢嗰只唔系，佢即系可能两个礼拜、一个礼拜，他就 OK 噶啦。 哇，咪叻仔喎！ 佢叻噶，我知道他有呢、這个天分，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到考 DSE。失手，失手咁点啊？佢自己都愕然。我话仔冇办法噶，既然呢个事实系咁，你读咩咯？副学士咯，揾紧好嘅，然后将你以往嘥咗冇读书嘅时间摆落去，然后再接翻。 系啊。 我话嗱，你一定辛苦噶啦，唔紧要，我同你一齐读。 喂，你嗰阵时已经咁样同佢讲， 成机嘢就成机嘢就， 其实你想鼓励佢啫。 系啦，我好衰嘅，其实拿住个机会就啄埋去。其实系咩咧？就话我教咗十几年配音。嗰阵时最初咧就系因为某间公司，一间外国大公司，佢开个台嘅，有个 channel 24小时。 系， 咁佢一年后佢会将会 on air， 佢哋好有 planning， 开始稳定啲唔同嘅厂，叫稳定啲唔同嘅配音导演，咁啊有几间厂同时揾我，哇，我出边人就咁多噶啦，即系冇签约啲啊，个量已经咁大，再嚟一个 channel 起码都几千 hour 啦，我边度够人啊？我话咁佢俾唔俾用新人？佢话得，得就得啦。我就用一年时间开班 train 人，因为嗰阵时好多时啲人问我做咩唔去教人，我说教嚟冇用喎 ，TV 一人个人，我又冇平台俾人去发展 去工作系。 好啦，咁咪仲死？咁而家机会嚟嘛？ 哇！真系一个电视频道咧，就已经令到咁多人可以入行。 Yes， 系好紧要 嘅，好犀利。 咁然后搞十几年之后，某日好衰嘅。到某个 moment， 当我发觉自己闷嗰阵咧，我又想转。点解咁嘅？系咪我自己嘅料唔够，江郎才尽？其一，其二，新人嚟犯咩错误乜嘢，我完全喺晒我手度。同我仔一定好开心。但系我闷啊嘛。我心谂啊，以前我好记得学校有一个老师，佢教中史教得好好。佢唔系死教，佢用古仔形式，好幽默嘅形式，我哋笑住去听。所以我中文啊、中史啊、中国文学，我全部 crack 噶，因为我有兴趣。咁佢哋嗰阵时系喺教院出身嘅噃，咁即系其实教院可能有啲嘢帮到我，又咁巧，呢啲全部系 timing。我个学生佢就喺教院读咗一个。course 就系呢个叫做专业及职业教育。佢话 Sir， 你想进修？我系啊。喂，嚟我哋教院啦，啱你嘅。咁咪敲门咯。收我、啊。 梗系啦，你有咁多年嘅年资。 唔系噶，我惊英文啊嘛，大佬。我好掹掹紧嘅啫嘛。咁佢 check 即系见完我之后就觉得我 OK。咁咪读咯，咪用三年时间日头做嘢，夜晚读书。 哇！你 part time 咁样 ？part time 夜晚我喺下边九龙真光， 系 我个主 就喺嗰度啦。 主 course 咁，然后再入去教育学院啊， 系 嗰度做咗三年啦。 咁龙 Sir， 我想问一下啦，你呢三年个课程嗰时系全部英文读嘅？ 有英文有中文。 O K， 系 咁，但系你即系对你嚟讲，英文都系有一定嘅难度啦。 英文梗系难啲啦，咁你梗系要查字典查多啲啦。但系啲老师都好了解我。 哇，你都好用功喎、啊！你真系五十几岁啦，可以咁揸住本字典喺度查字上堂，我觉得好犀利。 其实系要群体嘅，原来我读过先知，原来大学唔系得单打独斗。 有很多是大家 group discussion 啊， 冇错啦，大家分噶嘛。 但系你一咪后咧，同阿 Miranda 同我讲咧，你话你啲同学仔咧，全部好似你个仔咁嘅年纪嘅啫。 系噶，仔同女嘅咋？因为我哋呢个 course 嘅要求就系你喺出边唔同任何行业有三年教育经验 就可以读啦， 入嚟咁然后 interview 过睇我哋英文水准，佢就俾你。所以我里边同学咩咧？消防员、香薰师，化妆师，巴士工程师，这个航空公司的头等的主厨， 哇，好 diverse 啊！你嗰个 牧师， 哇，好特别啊！嗰个学生嗰、那个、那个组合， 行行都有，咁但系原来老师教嘅嘢系得一套嘢啫，佢一套嘢摆落十八门嘅行业里边都 work 喎，这个刺激咗我。而家后期去教配音，我的心态和目的都不同了。而家教配音，以前是找人来帮手而已嘛。而家不是，原来配音呢是一个平台来的。任何行业我都去教你。我教你怎么看人，怎么用声，怎么捉戏，怎么 present， 怎么讲嘢。呢啲行行得喎，听讲。 我同 Miranda 最需要呢五个 training。 你哋冚唪强添啊！我哋 我哋业余嘅啫，系啦，我哋真系要揾你 train 下我哋。 唔系啊，我而家谂啊，咦，其实做 DJ 好玩嘅，但系我而家谂紧系点样摆落去我嘅教学个素材度啊，因为唔简单噶，你哋。你哋好似会轻松，越轻松即系话你哋落功夫越多。 哇！真系多谢你咁夸奖我哋，但我哋好坦白讲咧，我哋两个都系业余嘅啫。 系啊，我哋都喺度一路摸住个石头咁样就哇，点样做咧？点样做咧？ 但系阿 Noi 佢哋咧就真系接受过正统嘅训练咧，所以佢哋啲年青 DJ 咧，佢哋真系叻仔叻女啦。 我哋就唔系嘅，我哋所以成日都要两个人，即系我唔出声嗰时就到佢补，佢唔出声嗰时就我补。 系啦，不过我哋就有默契咯， 好紧要噶。呢样嘢好紧要，即系我都有时将啲经验同啲同我仔讲嘅话，其实我接受访问，主持人唔知我讲乜，我唔知主持人问乜，问题系用心去听对白，听对方对白，听自己对白，反应咗去， 嗱 咁就交波啦。 你话你用心去听咧，呢样嘢咧，我可以咧印证嘅，因为点解咧？我同你嘅结识咧，就系因为你同我咧都系参加一个比赛啦，我哋大家去做评判。但其实我真系客席嘅啫，你啊真系个主角嚟嘅。因为咧嗰班朋友咧，其实咧佢哋去参加一个咧，就呢个叫做配音嘅比赛，全部咧经理咧亲自训练过嘅，然后咧我哋就去挑选佢哋边个做得最好。即系我可以咁讲咧，喺当日咧，我睇见你点样去关心佢哋，同埋咧你系好用心地去真系听佢哋嘅表演同埋个评分咧，我真系感受到咧，你一个好用心嘅人。 你冇讲我哋嗰班同学仔个背景 啊？呢个咧我就要俾你介绍啦。 OK， 嗱，佢哋全部系坐喺轮椅，四肢伤残，有啲人系讲嘢咧，佢咁。咁样嘅，咁当然有啲咧就系正常咁去咩啦，但佢哋系全部都系即系控制嘅车，要车友。我教咗佢两班，我发现佢哋有共通点。其实我哋正常人未必可以佢咁，佢哋顶目标，佢哋会全心全力去。所以我哋嗰个配音比赛咧，我嚟同阿 Cheryl 讲就话，我希望定个 point 就系话咧，唔系佢。讲晒对白，讲得好好叫冠军 ，no。有一样嘢叫做你究竟用咗几多努力落去？有啲讲唔到嘢咁唔紧要。可能五句对白，你讲到一句俾我。你尽晒力去，可能嗰句都未必讲足噶。但系你能感受到冠军可能系佢。 即系点解咁似咧？点解咁似嗰时人哋话？追女仔咧，嗱，你食嗰个男仔咧，佢有$1，佢肯用$9去俾你咧，已经好过嗰个有$100嘅，用$10俾你啦，咁样一样喎，系咪啊？ 所以你哋啲女士好敏感，就系呢样嘢咯。我都系咁样追咗个老婆翻嚟啫嘛。但系我呃佢，我得$1，其实我有$1.5。 阿林生， 唔知自己嘅 你好叻啊！你赞啊 ，Miranda 咧就赞埋你自己， 唔系咁讲嘅。 咁所以俾你就抱得美人归啦。 冇错，冇错，冇错。 嗱，你而家爆咗你嘅秘密，因为佢一路已经知道你个秘密嘅咧。 唔紧要，唔紧要，一阵叫佢请我饮翻杯茶， 仲叫佢请你饮翻杯茶。 我应该。有个半落袋嘅，咁袋$5咋，真系。 系啊，即系袋少啲。 我赚$1，我俾晒$1你咁咯。 男人系咁噶啦，一定即系为咗啲嘢咧，就储定一啲。我唔知道你第日会唔会有啲急需嘢，咪即刻俾你咯。咁你咪有个惊喜咯，系咪啊，老婆？女人好易氹嘅啫。 你睇下张豪已经学到啦。 龙Sir，咁你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啦，你点样咧结识阿龙嫂嘅咧？ 啊，嗱，呢样嘢又系天注定。 你哋系咪电视台认识嘅？ 唔系，佢完全唔系啲行噶，完全两样嘢嚟嘅。虽然我喺电视台出身，大把靓女啦，好多唔同嘅女士，但系咧，你冇 feeling 就冇 feeling 噶啦。咁啊，某日咧有个同届嘅同学，咁佢中意饮酒啊，咁咧就有个朋友咧就喺尖沙咀度有间 lounge， 咁啊又约咗我哋一两个。都系中意飲嘅，去啦，咁啊上去啦，咁啊見到隔離台咧有幾個年青男女，咁好純品喎，睇睇咩？佢哋都唔係飲酒嘅，一望埋去凍檸茶啊，凍咖啡啊，咦咁樣嚟 lunch 嘅，已經奇怪嘅，因為個 lunch 咧就可以出去唱歌嘅，咁我有個同屆同學咧，佢唱歌好好聽，好好聽，佢就上台唱。佢原來咧，佢睇中咗隔離台裏邊其中一個女仔，同埋佢夠大膽，唱完之後咧，冧完聲之後咧，走埋去，咁我哋冇噶嘛，我哋飲酒飲酒噶嘛，頂目標係咁啊，飲啊飲。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龙天生先生。 系龙 Sir， 嗱，头先你一路饮酒，咁跟住又点啊？ 咁咪一路系饮饮到啤啤呼嗰阵，突然间望埋去，咦，做咩个同学仔入我嘅？入我女友咧都唔知佢。 即系个同学仔已经识咗个女朋友 啦。系啦，咁我用用醉步咁行咗个隔篱，咁啊坐低。你知啦，一醉。容乜而傾偈啫，係嘛？ 你容易傾偈啫，佢未必容易傾偈。係 啊，可能你有眼神咧，掘住啦，我唔理噶啦嘛，係嘛？哇，懶乜乜乜，坐住隔離有一個妹妹仔，啊，講嘢咁骨雷脆嘅，完全都唔修飾嘅，但係幾得意喎，好直不甩噃。咁啊識咗呢個女仔啦。咁啊跟住我個同學就開始要呢個發動攻勢啦。咁啊梗係。扯埋我去 一齐， 冇错，可能嗰个女仔又揾埋嗰个女仔， 吓吓， 咁我哋咪去啦，打羽毛球啊，诸如此类啦。过程里边咧，反而我同我老婆就真系结咗婚，嗰一 pair 就反而系分开咗，咁我同我老婆，我哋出年系三十年啦， 哇，不经不觉， 不经不觉，有样嘢仲得意，佢唔中意我呢行噶，因为佢话唔中意做呢行。都冇时间陪我嘅， 唔系佢唔中意你做配音呢行啊， 唔系唔中意佢冇时间啫嘛， 系啊，主要呢样嘢。 咁嗰时 ，Miranda 你真系叻，你完全感性嘅 Miranda， 你完全明白啲女性嘅谂法。 佢做乜嘢冇问题啊？不过唔好 最 紧 有 时间 陪佢。 咁我成日窒佢，唔使食饭，唔使供楼啊。 咁啊唔紧要啦，佢话嗱你过半，你都系俾一蚊我得啦。 今晚就大剂啦，仲话要供楼五毫钱，都供两层啦，死啦呢幕。 咁又唔系嘅，咁太太咧亦都为你啊生咗仔仔啦，你仲有一位女女， 冇 系一个仔仔，哇！咁你哋咪两个真系锡到佢窿晒。 我对个仔个方法就系咩咧？我唔会中，唔会中，同埋有一样嘢就系话做错一定要认。有时我可能讲错，我做错，我都会同细细讲话，对唔住啊，爹哋，错咗啊，我会教佢两样嘢，我用身教。 咁你好好啊。 我太太都系，但系我太太就系两样嘢，佢一错讲提一提二提三唔得 fit， 跟住话打啪啪，打啪啪好啦。 好彩你叫佢就住， 啪啪啪啪啊，咁咯。 哦，即系你喺屋企入边嘅角色就系做好人嘅。 都我会了解咯，因为我希望我仔系喺啲好开心嘅。 但太太因为有做嘢系咪咧？佢都 后期冇 哦，咁 收尾都冇啦。 但你知唔知道啊？喺屋企做家庭主妇嘅压力系好大噶。 同我老婆讲嘅一模一样，跟住我为咗 lock 佢棚牙， 嗰啲你自己做啦。 我系冇错啦。 咁你做完之后点咧？ 我净系佢煮餸啊，佢煮饭啊，我就负责洗碗。 好容易啫，呢部分。 乜乜啲哇， 乜都要做噶嘛。 唔系，你净系 整到我只手鞋晒啊！ 你 识 得带个胶桶。 我又论尽，随时跌烂嘢噶，扯嚟噶。咁然后跟住咪扫地咯。佢扫五次，我自己咪报效一次咯。 咁 一佢专家嘛。 咁嗱，你做洗碗，使唔使洗埋嗰啲炉头啊？嗰啲冚唪唥都要。即系好啲油烟， 我哋啲好干净嘅，炉头冇嘢嘅，冇嘢嘅，最多一年一，我一年会帮佢洗一次抽气扇啊，嗰个抽气嘅。 总言之有洗啦，总言之有洗， 都好大贡献。 系咯，嗰年啊，大佬新年流流，所以我知佢辛苦嘅，我知佢辛苦嘅。 真系好辛苦嘅，因为佢喺一日喺屋企咧，其实系冇得唞嘅，好多嘢做。 真系冇， 屋企系好多嘢嘅。 你仲睇埋个仔？读书啊，功课佢睇嘅咋？ 啊，依个仲更加大。 我边度得人睇啊？ 但我想话俾你听咧，睇细佬哥嘅功课咧，其实好伤感情嘅。 点解？ 因为你叫佢做依样功课，做嗰啲，你又唔明佢点解会唔明白，又唔明佢点解会做错。 但系有一次有一个好好经验，佢读间幼稚园，我发觉咧，冇一排一两日到啦，我仔系好唔开心。好唔开心， 你就问佢啦。 问佢，咁原来发觉咧，佢有啲嘢咧系个老师误会咗佢。我哋俗称叫屈佢。 系， 跟住我就火都嚟。 哦，你同佢去伸张正义。 冇错。 嗯， 我哋两公婆坐埋去，咁我哋唔系当然唔系判。 当然系。 系同佢讲。将个情况即系 解释翻俾佢听。 系会有错，但系即系要唔好咁样啦。有咩话俾我听，我哋帮手。 同埋就係話我人好似甩嘅， 嗯， 係錯我哋會認，唔係唔好屈， 嗯， 一屈 就點都 唔 得， 係啦，我唔知我跟住會點做，我可能 complain 你校長喎，咁無謂啊，因為我都知擺咗好多心機落我仔度，攤開嚟講，咁咪所以我仔都而家樣嘢係，如果係有啲唔啱嘅，佢夠膽提出，細路仔應該係嘅，你讀唔讀書你自己。OK， 问题我一定要告诉你，你的判断能力要准，你有你的立场没问题，不过多些不同角度去看东 西， 人和人都是这样，不要说 要看证据的， 没错，就这样，还 有有时候你在自己的角度看，不在人的角度看是不同的，要多些去关容下人哋嗰边，点解要咁样谂法咧？ 但我能够感受到咧，即系小朋友咧，俾大人屈佢咧，即系个心真系好 唔 开 心啊！ 好 奇怪，系咯。 咁但系我又想知啊，其实而家我听完你讲咧，我知道你同太太一定夹啦。你话你太太又系直不甩嘅人，你又系咁，但系两个会唔会成日都有火花咧？ 都有噶。咁但系就话我对佢嘅态度就话，第一我好感激佢。佢可以做我後盾，等我全力去衝。 係 咁，然後就話調翻轉，我企翻喺佢立場。喂，佢真係好多嘢好辛苦嘅喎。就算你有啲嘢可能係誤會咗我，話我唔啱，我忍咗佢。到現場我會忍。 翻到去再講清楚。 翻兜記低佢，記低先。 係 嚇，幾時先攞張 list 出嚟講啊？ 冇 喺適當嘅時候， 睇個時間咯。咁上下嗱，阿老婆嗱，話你啲雞翼好食啊！上次嗰只雞翼咧，你話我斬得碎得滯，其實唔係嘅。我咪系咁嘢， 你好叻啊！你好识得避重就轻，同埋咧喺适当嘅时候做适当嘅事情。 真系啦，最紧要大家舒服。 嗯， 系啊，即系同做戏一样，交波交得好，唔好夹去撞。撞嘅时候，戏又唔好睇，你哋演员辛苦，观众睇落有眼。系嘛，即系所以都系多谢 太太。 咁仔仔咧？ 仔仔都好噶。佢。都几关心我嘅，其实我知道，即系虽然佢都廿几岁，我哋两父子好得意嘅。我谂大部分进入青年期嘅仔仔同我呢个年纪嘅男嘅爹哋，都系咁上下啦，就好多嘢摆心， 即系冚唪在心中。 冇错，但好多嘢咧，有适当时我就会讲出嚟，一针就见血。同埋旁边嘅嘢，我帮佢点做，佢睇到嘅。咁即系佢点关心我，透过佢阿妈。老豆今日做咩咁夜 啊？ 即系嗰啲 佢都会，佢都会 窝心啊，系咪先？即系知道你辛苦啦。 跟住个老豆个妈 咪 又话翻俾你听嗰只咧，咁咪好咯。系咪先？即系呢个先 family 啊嘛。我由细到大，我好想有个屋企。 点解咧？ 因为我七岁嘅时候冇老豆。咁我妈，咁我出世仔柴湾木区。咁我家姐大我12岁，当佢已经出去工厂做嘢，我阿妈去做泥工，得我一个人咧就喺个木屋区交俾个隔篱嗰个婆婆 照顾你。 我有个画面系好深刻，就系话坐咗喺路边，隔篱有个婆婆就卖烟嘅，啲藤篮咧咁卖生切。咁我哋如果系喺柴湾。你如果喺由沙崗去柴灣，未到大斜路嘅， 系啊 去到斜路頂，落車， 行 一個鐘，嗰度有條山路嘅，一路行一個鐘就到我屋企啦，我就會坐喺度望住最遠嗰點，我會認到我媽嘅身形噶。 哇，咁遠你都已經可以睇到。 我嗰陣時我都係八九歲嘅啫。 咁即系你日日就睇下妈妈几时过嚟啦，你就可以接你啦。 系啊，系啊。 但你妈咪都好辛苦啊！你话一个女性咧做泥工， 唔止啊，佢泥工厂都要做咧。屯门黄金海岸隔篱嗰度，隔篱嗰度有一个海水化淡厂。 哇！佢由柴湾翻工翻到去嗰度， 几远啊？ 一个 女人。跟住咁啊，做埋小贩。卖姜啊，卖红色嗰啲葱头啊， 帮补家计。 咁你有你要阿龙 Sir， 你有几多兄弟姊妹？ 我咪得个家姐咯。 哦，就系、是、你哋两子弟。 但我家姐就 大你十几岁， 早婚啊，早婚，因为可能佢都想早啲有屋企。 系、咁，所以你细佬嗰阵时候，其实你都好孤独噶，真系妈咪就去做嘢， 系噶， 隔篱婆婆就照顾你。 系啊，所以我好想见到人啲多兄弟姊妹，我好鬼恨嘅。咁好在嗰阵时候，嗱，虽然个社会经济环境都系唔好，但系咧邻里关系系极好。 嗯，系啊，隔篱左右都好好噶。 而家冇晒， 手忙上 做，冇晒阴公。 而家好难得先见到隔篱啲人，可能都唔知佢食乜。 冇错，我就想讲呢句。 系啊， 死未？ 以前唔系噶，如果你煲咗糖水咧，就会拎碗隔篱又会俾碗你，煲咗汤又会咁样。虽然有时候嗌交，但系无妨噶喎。呢啲嘢 边度会闩门嘅啫？ 系啊，唔会闩门噶。 加埋我哋大家木屋都系低下层啦。你偷咩？你话啦。 但系龙 Sir， 我想讲咧，就系咧，你好轻描淡写咁将你个童年咁样讲出嚟咧。其实你头先讲嘅时候，我见到你咧对眼都有少少通红咁样嘅，即系谂翻自己童年。 因为冇咗啲嗰啲冇咗以前好啲嘢啦，而家我系呢样通红咗。我唔系话因为以前惨，细路仔边识惨。 我明白，但我想话咧，由你当时嘅即系小朋友嘅龙天生。到今時今日的龍 Sir 啦，即係你嗰個過程啦，到你今時今日，哇，仲可以有自己嘅家庭啊，自己嘅事業啊，完成埋你大學業咧，我覺得好犀利。 做我應該做嘅嘢啫，我覺得係盡力而為咯。即係我覺得就係過程先緊要。我畢唔畢到業，其次，我好彩啫。OK， 但最緊要做，我唔想遺憾啊。咁學完點去教之後，係將我所有嘅理念。推翻咗，我以前就系话你哋嚟补读 ，OK？ 我用八堂十六个钟，将我42年嘅经验俾晒你，嗱，算系咁啦吓。个老师话：天生会啃死噶噃。佢话咩叫好咧？系学生学到几多先至好。 话呢句好， 但系佢一讲完咧，你就即刻叮，你就已经醒， 系啦。 龙 Sir， 我知道咧，你仲有好多嘢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可惜咧我哋时间有限，但系今晚咧好高兴，力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 ，Miranda 同我咧要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太太同埋阿龙仔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多谢晒龙 Sir， 多谢两位。